叶修，叶修。全场的霸图粉丝默默注视着这个让他们痛恨了有10年的家伙。没有嘘声，当然也不可能有掌声，他们已经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人了。这样的气氛，连随队而来的星星粉丝团也被影响了，他们百般不适应这个宁静的霸图主场，一时间竟然有些手足无措。 叶修强到让全场观众失语了吗？ 转播中的潘林这时感慨着。是很强，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哪怕是霸图粉丝，他们会讨厌叶修，痛恨叶修，但却不会不承认叶修很强，或者在他们心目中，叶修干脆就是最强，只有最强的家伙才有资格让他们霸图痛恨了足足10年。他们最大的失落和痛苦是这个家伙造就的，但他们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刻却也是在这家伙身上建立的。这一次呢，才只是个擂台赛呢，就天堂地狱的让霸图粉们各种滋味尝了个遍，反正到最后没有一点幸福的感受。 一定要赢！ 不知是谁从哪里突然传出来一嗓子，这一嗓子仿佛喊出了所有人心中的渴望一般，瞬时间成了满场的口号，一个在这时候一点也不适宜的口号。叶修，从赛制上来说，他现在可是以失败者的身份走下赛场呢。理论上来说，霸图已经击败叶修了，但是这个理论会有人认可吗？完全没有。一定要赢，针对的已经不能是叶修，而是整个星星。 要赢，要赢！ 全场吼叫着。这才只是擂台赛达到双方的第二位选手，霸图粉丝们就已经仿佛到了决胜一刻般的呐喊起来。星星的随队粉丝团在这样的声势中不断的渺小着，渺小着。他们眼看着星星的第二位选手起身走向赛台，他们发出加油的呐喊，却几乎连自己都听不到。苏沐橙，星星第二位要上阵的选手是苏沐橙。此时在一片霸图粉丝的要赢的呐喊声中，这要来个不了解情况的，真要以为满场观众是对苏沐橙有多期待了。但霸图粉丝此时已经不会再理会这些，他们要将他们的鼓励，他们的期待毫无保留地宣泄出来。要赢，赢叶修，赢星星，赢下总冠军。擂台在第三局，星星苏沐橙对霸图林静妍。比赛开始，刷新的双方都向着地图终端移动，很快就各自出现在视野内。 出场选手是临场决定，那么苏沐橙的出场肯定是具有针对性的，我想应该是利用枪炮师的超远射程以及岩浆这天然的屏障和林静妍打消耗。 李一博是这样认为的，很多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包括场上的林静妍。面对枪炮师，如果对方真这么来周旋的话，确实有点不好对付。但是不好对付可以不对付，荣耀比赛没有时限规定，所以血少的一方也不怕拖延时间。苏沐橙若真要隔着岩浆来轰自己，那自己索性就不让角色上前。岩浆对自己是屏障，对苏沐橙又何尝不是呢？被岩浆隔在另一端的话，沐雨成风的射程总有个尽头吧。而苏沐橙如果坚持要死守这一点的话，那就变成了他不上前，而林静妍也不上前。从比赛规则上来说，双方都算消极比赛，然后怎么判罚那就是裁判的事了，反正这事儿绝不能说是一方的责任，自然也不能单处罚一方。警告、黄牌甚至红牌，红牌那吃亏的可就是星星了，他们角色满血，生命领先，双双吃红牌等于同归于尽，对于领先的他们来说，不是吃亏是什么？苏沐橙不至于蠢到自讨红牌， 所以这种可能性林静言也就是随便想想，而且裁判恐怕也不会以这样粗暴的方式了结这场对决，真要双方消极处理比赛的话，很可能就是裁判介入，系统干涉，强行刷新两个角色位置，让他们碰撞。林静言在这个联盟也混了九年了，见过的事儿也多了去了，荣耀赛制又要照顾竞技公正性，又要兼顾观赏性，还要考虑电视转播之类的推广性等等等等，拆东补西的折腾下来，确实尚有不少尴尬的地方。说到底，联盟迄今也就发展了十年，还不完善，更别提完美了。利用这些规则中一些不清不白的地方，已经成为荣耀比赛中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联盟不会去鼓励，却也没办法阻止，只能绞尽脑汁寻求更完美的赛制来封堵这些空子。但是在被封堵之前，空子总是会被钻来钻去。于是冷暗雷停止前进了，而后开始横移，而他此时距离前方那片岩浆还有十多个身位格的距离。这是很多人看着林静言的举动略迟疑，但是苏沐橙在这张图上可用的打法李一博都分析过了，而这点确实也并不难猜。此时再看冷暗雷的移动，大家很快就发现苏沐橙再想让沐雨成风隔着岩浆发动攻击的话，那么他的射程也将不足够。那么再然后呢？如果双方都不做改变的话，那恐怕都会被判定为消极比赛。那么在之后呢？熟悉荣耀的人做出这样的推理并不难。再之后，裁判介入，强制刷新两个角色碰撞，然后苏沐橙就会失去他的屏障，甚至可能因为刷新后俩角色距离太近，以至于他的枪炮师一上来就处于比较危险的境地。 是要规则介入改变形势啊，这个霸图战队，这个 潘林一时间都组织不好语言了。这种钻空子的打法显然是霸图这支豪迈战队所不耻的，但是现在他们场上的选手却在使用这样的打法来争取胜利，这不应该出现在霸图战队的比赛中。其实这一点林静言自己又何尝不清楚呢？但是霸图风格自己本来就代表不了啊，虽然现在身披的是霸图战袍，但是自己心底的那颗荣耀魂早在呼啸的七年间就已经培育完毕了，自己单打独斗过，犯罪组合过，在追求胜利的道路上一直就算不上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好汉。即便这样，那七年他却连季后赛的首轮都没有突破过。和那些天才们作战真的太难了，难道自己恨不得有两双手二十根手指头？利用规则钻空子，说实话，这种事儿自己真的完全不介意，自己特别介意的只是胜利这件事儿，自己总是做到的不够多。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渴望胜利的心情不比任何人少，自己没有太高的天赋和才华，但会拼命利用一切可以争取到胜利的武器。利用规则钻空子，当然了，这当然都是武器之一了。这场比赛既然出现了这样可利用的地方，那就当然要利用。林静言毫不犹豫，让冷暗雷没有向上，而后就见沐雨成风笔直地杀了过来。系统干涉的一幕并没有出现，但大家似乎都可以看出是林静言钻比赛规则，制造不利于星星的处理局面。或许就是这种局面逼迫苏沐橙放弃了利用射程和岩浆的打法， 直接冲上去了，这下林静言应该很满意了吧？ 潘林说着，语气略带了一点点讥讽。这种利用规则钻空子的手法，毕竟是不被主流三观认同的。轰轰轰！冲刺中，沐雨成风已经开始抬炮射击，不再依靠岩浆做屏障，而是直接正面发起了火力攻击。 一条宽阔笔直的通道就这样从他的炮口一直延伸到了冷暗雷的位置，换是任何一个霸图选手，这时候恐怕都会跳出来迎着沐雨成风的炮火冲上，抢近距离击倒这位枪炮师吧。但是林静言没有，他在后退，似乎对这里的地形比较不满意，他在朝后方退着，那里有一些堆起的石灰岩可以当作掩护，林静言此时就在将苏沐橙朝那边引，而那里显然是不利于苏沐橙发挥的地形。但是他若不冲上呢？不冲上去，林静言就会让冷暗雷停步，但也不反冲上来，然后保持在他的射程外和他干瞪眼儿，然后就是双方消极比赛。他还在利用规则，他就是要利用对于枪炮师而言多半会比较不利的强制刷新规则，将苏沐橙引入更适合他发挥的地形。 好卑鄙啊！ 看出林静年的作为后，星星粉丝团这边哗然了，他们嘘声阵阵，而这一次他们居然没有得到霸图粉们的还击。霸图粉们在尴尬，这个在职业生涯末年投入他们战队的老将一直以来也深受他们的信赖，他们也十分认可他对霸图的贡献，十分期待他能和霸图一起取得冠军。但是这样的方式，如果是这样的方式拿到胜利的话，对于霸图人来说心里真的挺不是滋味的。他们一直以来都是重视过程超过结果，所以他们从来都很介意方式方法的。林静言的方法他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嘘声，他们却又有些不忍，他们毕竟也目睹了这两年来林静言的表现，目睹了他的敬业精神和勤勉，目睹了他和霸图一道的努力。但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在今天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用这样的方式去博取胜利呢？霸图粉丝沉默了，又一次沉默了。